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杨晓峰，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分布式 ID 的设计方案。这栏的绝大部分主题都侧重于 Java 语言和虚拟机，基本都是单机模式下的问题。今天我会补充一个分布式相关的问题。严格来说，分布式并不算是 Java 领域，而是一个单独的大主题，但确实也会在 Java 技术岗位面试中被涉及。在准备面试时，如果有丰富的分布式系统经验当然好，如果没有，你可以选择典型问题和基础技术进行适当准备。关于分布式呢，我自身的实战经验也非常有限，专栏里就谈谈从理论出发的一些思考。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，谈谈常用的分布式 ID 的设计方案 Snowflake 是否受冬令时切换影响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通常的分布式 ID 定义，基本的要求包括全局唯一，区别于单点系统的唯一，全局是要求分布式系统内唯一。有序性，通常都需要保证生成的 ID 是有序递增的，例如在数据库存储等场景中，有序 ID 便于确定数据位置，往往更加高效。目前业界的方案很多，典型方案包括一、基于数据库自增序列的实现，这种方式优缺点都非常明显，好处是简单易用，但是在扩展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存在局限性。二、基于 Twitter 早期开源的 Snowflake 的实现以及相关改动方案，这是目前应用相对比较广泛的一种方式，其结构定义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的示意图。其整体长度通常是64位，适合使用 Java 语言中的 long 类型来存储，头部是一位的正负标识位。紧跟着的高位部分包含41位时间戳，通常使用 system.currentTimeMinutes。后面是10位的 worker ID, 标准定义是5位数据中心加5位机器 ID, 组成了机器编号，以区分不同的集训节点。最后的12位就是单位毫秒内可生成的序列号数目的理论极限。Snowflake 的官方版本是基于 Scala 语言， Java 等其他语言的参考实现有很多，是一种非常简单实用的方式。具体位数的定义是可以根据分布式系统的真实场景进行修改的，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示意图中的设计。三、Redis、Zookeeper、MangoDB 等中间件也都有各种唯一 ID 解决方案，其中一些设计也可以算作是 Snowflake 方案的变种。其中 MongoDB 的 Object ID 提供了一个12 byte 的 ID 定义，其中32位用于记录以秒为单位的时间，机器 ID 则为24位，16位用作进程 ID, 24位随机起始的技术序列。四、国内的一些大厂开源了其自身的部分分布式 ID 实现， InfoQ 就曾经介绍过微信的序列号生成器，它采取了相对复杂的两层结构，并根据社交应用的数据特点进行了针对性设计，具体请参考相关代码实现。另外，百度、美团等也都有开源或者分享了不同的分布式 ID 实现，都可以进行参考。关于第二个问题， Snowflake 是否受冬令时切换影响，我认为没有影响，你可以从 Snowflake 的具体算法实现寻找答案。我们知道 Snowflake 算法的 Java 实现大都是依赖于 system.currentTimeMinutes, 这个数值代表什么呢？从 Java Doc 可以看出，它是返回当前时间和1970年1月1号 UTC 时间相差的毫秒数，这个数值与夏冬令时并没有关系，所以并不受其影响。今天的问题不仅源自面试的热门考点，并且也存在着广泛的应用场景。我前面给出的回答只是一个比较精简的典型方案介绍，我建议你针对特定的方案进行深入分析，以保证在面试官可能会深入追问时能有充分准备。如果恰好在现有系统使用分布式 ID, 理解其设计细节是很有必要的。涉及分布式，很多单机模式下的简单问题突然就变得复杂了，这是分布式天然的复杂性，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适用场景、架构和细节算法。我会从下面的角度进行适当解读。在实际场景中，针对典型的方案，有哪些可能的局限性或者问题，可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呢？如果试图深入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需要明确业务场景的需求要点，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分布式 ID 呢？除了唯一和有序，考虑到分布式系统的功能需要，通常还会额外希望分布式 ID 保证有意义、高可用性和紧凑性。有意义或者说包含更多信息，例如时间、业务等信息，这一点和有序性要求存在一定关联。如果 ID 中包含时间，本身就能保证一定程度的有序，虽然并不能绝对保证。 ID 中包含额外信息，在分布式数据存储等场合中，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数据访问的效率。高可用性，这是分布式系统的必然要求。前面谈到的方案中，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布式，有的还是传统主从的思路。这一点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取决于我们业务对扩展性、性能等方面的要求。紧凑性， ID 的大小可能受到实际应用的制约，例如数据库存储往往对长 ID 不友好，太长的 ID 会降低 MySQL 等数据库索引的性能。编程语言在处理时也可能受数据类型长度限制。在具体的生产环境中，还有可能提出对 QPS 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尤其是在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规模下，更是需要考虑峰值业务场景的数量级层次需求。第二，主流方案的优缺点分析。对于数据库自增方案，除了实现简单，它生成的 ID 还能够保证固定步长的递增，使用很方便。但是因为每获取一个 ID 就会触发数据库的写请求，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操作，构建高扩展性高性能解决方案比较复杂，性能上限明显，更不要谈扩容等场景的难度了。与此同时，保证数据库方案的高可用性也存在挑战，数据库可能发生宕机，即使采取主从热备等各种措施，也可能出现 ID 重复等问题。实际大厂往往是构建了多层的复合架构，例如美团公开的数据库方案 Live Segment 引入了起到缓存等作用的 Live 层，对数据库操作则是通过数据库中间件提供的批量操作，这样既能保证性能扩展性，也能保证高可用。但是这种方案对基础架构层面的要求很多，未必适合普通业务规模的需求。与其相比， Snowflake 方案的好处是算法简单，依赖也非常少，生成的序列可预测，性能也非常好， Twitter 峰值可以超过每秒10万。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，例如时钟偏斜问题。我们知道普通的计算机系统时钟并不能保证长久的一致性，可能发生时钟回波等问题，这就会导致时间戳不准确，进而产生重复 ID。 针对这一点， Twitter 曾经在文档中建议开启 NTP， 毕竟 Snowflake 对时间存在依赖，但是也有人提议关闭 NTP。 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开启 NTP， 只是可以考虑将 step back 设置为零，以禁止回调。从设计和具体编码的角度，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措施，就是缓存历史时间戳，然后在序列生成之前进行检验，如果出现当前时间落后于历史时间的不合理情况，可以采取相应的动作，要么重试等待时钟重新一致，或者就是直接提示服务不可用。另外，序列号的可预测性是把双刃剑，虽然简化了一些工程问题，但很多业务场景并不适合可预测的 ID，如果你用它作为安全令牌之类，则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容易被黑客猜测并利用。 ID 设计阶段需要谨慎考虑暴露出的信息，例如 Airlang 版本的 Flake 实现基于 MAC 地址计算 Worker ID， 在安全敏感的领域往往是不可以这样使用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类似 Snowflake 的方案由于实践数据位数的限制，存在与2038年问题相似的理论极限。虽然目前的系统设计考虑数十年后的问题还太早，但是理解这些可能的极限是有必要的，也许会成为面试的过程中的考察点。如果更加深入到时钟和分布式系统时序的问题，还有与分布式 ID 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问题，比如在分布式系统中不同机器的时间很可能是不一致的，如何保证事件的有序性，兰伯特在1987年的论文中就有很深入的阐述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找相应的翻译和解读。最后我再补充一些当前分布式领域的面试热点，例如分布式事务包括其产生原因、业务背景、主流的解决方案等，理解 CAP、BASE 等理论，懂得从最终一致性等角度来思考问题，理解 PEXAS、RAFT 等一致性算法，理解典型的分布式锁实现，例如最常见的 Redis 分布式锁，负载均衡等分布式领域的典型算法，至少要了解主要方案的原理。这些方面目前都已经有相对比较深入的分析，尤其是来自于一线大厂的实践经验。今天我简要梳理了当前典型的分布式 ID 生成方案，并探讨了 ID 设计的一些考量，尤其是应用相对广泛的 Snowflake 的不足之处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，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？今天的思考题是，从理论上来看，Snowflake 这种基于时间的算法从形式上天然地限制了 ID 的并发生成数量，如果在极端情况下短时间需要更多 ID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？